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我们从26章第24节开始，一直到27章26节。《使徒行传》26章24节，这是上帝的话语，由我来念。保罗这样分述：腓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吗？你的学问太大，反而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腓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是向王隐藏的，因为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上帝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和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后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腓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27章，腓斯都既定了规，这个原来是没有主词，既定了规，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有一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的地方海边去，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铁桑罗尼家人亚里古达达古和我们同去。第二天到了西顿，优留宽带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居比路被风岸行去。到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就叫我们上那船。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格里底被海风从沙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格里底行去。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尤拉格罗。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篷来任船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把货物都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站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里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为我所属所侍奉的上帝，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上帝都赐给了你。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上帝，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使徒行传》27章，也让我们有耳朵可以听到《使徒行传》27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也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缺耳朵，但是要能够有耳可听，我们就求你要施恩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所宣讲的，让耳中所听到的确是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祷告奉他的名，阿们。我们延续上周的讲道，我们先检视一下巡抚菲斯都和亚基帕王这两人对保罗个人见证的反应。是菲斯都他大声地说，保罗你癫狂了吗？你的学问太大反而叫你癫狂了。这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会说这是典型非信徒或者无神论者的反应。其实世界上少有真正的无神论者，但是却有很多实践上的无神论者 functional atheists。 实践上的无神论者并不会直接否认有一个上帝，但是他们活的却像没有上帝。巡抚斐斯多他不仅全然否认保罗他所讲论的上帝，他听得出来保罗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并非纯粹的胡言乱语，但是他无法接受保罗他所讲论的上帝，因为这个上帝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希腊神话中的神明。保罗说的这位上帝，他具体的介入到今世之中，他叫死人复活，而且是有一个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保罗说必须先受害，必须首先从死人中复活。我想我们要一个人承认世界上有一个上帝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很多人都会承认宇宙中有神，但是如果你说这位上帝是叫死人复活，很多这样承认有上帝的人也会说你疯了吗？大多数无神论者都会容许上帝的存在，但是无神论者无法接受一位掌控人生命的上帝，甚至会叫死人从起死回生的上帝。保罗回答说，我不是癫狂的，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直接翻译就是真实有理性的神智清醒的话。所以让我们花一些时间来思考，到底谁理性谁疯狂。如果一个人承认有上帝，那么上帝叫死人复活又有什么不可信的呢？换句话说，如果上帝是上帝，如果这位上帝他创造宇宙，他掌控万有，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么他叫死人复活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如果上帝不能够叫死人复活才奇怪，不是吗？如果你承认有一位上帝，而这位上帝无法叫死人复活，那么问题就不再是保罗或者基督徒或者你或者我相信有一位叫死人复活的上帝，问题就变成你说有上帝，这位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 So 是菲斯都还是保罗癫狂？上帝之所以是上帝，上帝就能够叫死人复活，这才合理，这才合乎逻辑。菲斯都认为死人复活是癫狂的，并非死人复活本身不合理或不符合逻辑，如果真的有一位上帝，而是菲斯都他本人没有亲眼见过死人复活。我们相信死人复活，但是并非我们每一个人都见过如保罗见过死人复活。我们为什么相信死人复活？因为我们信上帝，我们信上帝的启示。基督徒信上帝就是信一位不仅能够而且已经叫死人复活的上帝。依我看来，一个人承认有一位上帝却不信上帝能够叫死人复活才是最不合理的，而菲斯都还是保罗，两个人哪一个是疯狂的？保罗对另外一个人亚基帕说，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如果之前菲斯都的反应是所谓无神论者的反应，那么亚基帕王的反应就是所谓挂名信徒的反应。亚基帕王他并不否认他也信先知， 他其实也不直接否定保罗所讲论的内容，但这一切都不能够叫他做基督徒。这就是雅各所说屈服之人的信。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但是鬼魔也信，却是信的战战兢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屈服的人啊，亚基帕信，但是他信的虚妄，因为他不愿意面对他信先知这个信所带来的后果。什么后果？如果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就的事已经按照保罗所说成就了，就是基督必须受害，而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那么亚基帕他就应该悔改归向上帝，而且要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亚基帕他当天他面对两个选项，有两个 options， 要不他就要像腓斯都一样把保罗当作骗子或是疯子，但是看来他不觉得保罗是疯的。第二个选项，他就必须是的，保罗你说的是，那么亚基帕他自己就必须信拿撒勒人耶稣，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但是亚基帕没有信耶稣得永生，为什么？我神学正确的答案就是他没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因为我们会说，我要人要能够信，人要能够悔改，必须有圣灵在他的心中工作。但这不表示当一个人不悔改，当一个人不信耶稣，他就可以怪罪圣灵，哦，没有圣灵在我心中工作。不，一个人信耶稣的确是全然归功于圣灵，但是如果一个人不信耶稣，则全然归咎于他自己。腓斯都和亚基帕没有信耶稣得永生，全然怪罪他们自己没有信耶稣。他们为什么不信耶稣？因为保罗所讲的是不合理不合逻辑吗？上帝叫死人复活，还是保罗所说的是不符合事实？他是骗子，他没有看过一个人从死人中复活。人总是会有很多不是理由的理由来不信耶稣，而对不信的人，在他们自己的眼中，在他们的心中，这些理由都很有理。腓斯都和亚基帕他们不信耶稣，不过说实在的，他们实在也无法信耶稣，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既得利益，他们就无法接受有一位介入人的生命要求人改变现状的上帝。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会说有钱人上天堂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有钱人上天堂是比骆驼要穿过针眼还要难的，为什么？因为有钱人有太多钱，就这么简单。腓斯都和亚基帕那样的人不信，正因为他们是在世上富足的人，他们在世上富足，他们就无法仰望天上的基业，他们太满足于他们个人现状，就无法改变现状，他们不能够否定他们既有的现有的既得利益，就失去世界上最大的好处。其实这就是人，这就是你我，我们跟他们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你我都容易满足于现状，你我都喜欢当下的安舒，喜欢享受 instant gratification， 即刻的得到满足，我们都盼望明天会更好。但是有谁会为了明天要更好而放弃你手中已经掌握的好处优势资源？就算你我都知道，如果不改变现状，如果你不放弃你现在有的利益，之后我们必然会付出更高的代价。人就是这么短视，这就是人。阿明，我不刷牙，后果是什么？父母都知道，跟小孩讲，你不刷牙，将来就要牙痛，将来就蛀牙。但是刷牙很麻烦，我现在不运动，我的肚子就越来越大，我将来也动不了。但是运动会让我出汗，很难。汉堡吃多了，我就 心肌梗塞的几率就更高，可是汉堡很好吃。我不指出人的罪，就是帮助那个人下地狱，但是指出人的罪会让人很不好受，我也不好受。我们都太擅长，我们都太擅长数算我们自己手上现在已经掌握的优势或者筹码，可是我们不懂得如何数算那个长远真正永恒的利益。我们总是紧紧抱住现有的优势、现有的舒适、现在的富足，其实从长远的角度看来，尤其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根本在世上没有任何的优势。我们现在的舒适不过是幻影，我们现在财富不过是泡沫。世界上最好走的路就是走向走向地狱的那条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人走向地狱，你什么事都不需要做，连一根手指都不需要动，你只要维持现状。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走天路的人，我们是走天路的人，我们不能够维持现状。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圣灵， right? 有圣灵的人会怎么样？总是心意更新而维持现状。 No, 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东西会激励人心改变现状？你需要有愿景。人要改变现状，你就必须有一个能够激励他改变现状， motivate, 激励他改变现状的愿景。但是那个真正值得人追求的愿景，基督徒会说那是天上的基业，永生。神学好一点的，像心腹的弟兄姐妹会说那是荣福之官，与上帝面对面，与上帝的儿子永远同在，直到永远。这一切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人会为这一切的愿景而撇下手中已经掌握的东西。这个就是，其实这个就是罪人之罪性的根深蒂固，根本无从认知什么才是自己的益处。腓斯都和亚基帕他们没有信耶稣得永生，因为如果他们真的信拿撒勒人是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儿子，他们就必须承认他们现在所有的一切不过是粪土，他们就必须承认自己是罪人，就必须悔改，就必须行事合乎悔改的心。罗马的巡抚腓斯都要认拿撒勒人耶稣为主，而那位耶稣无非就是那二十几年前另外一位罗马巡抚致死在十字架上的同一个人，拿撒勒人耶稣。他要认他为主，他就必须将自己的行事为人禀奏于不是罗马皇上，而是这一位主。而亚基帕王，做王的要做基督徒，他就不能再做王，他就必须认耶稣基督为王。所以难怪亚基帕会对保罗说， 你想稍微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不可能。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或多劝，我向上帝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样的锁链，像保罗一样。但是像保罗到底怎么一样？就是成为保罗一样，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上帝，得蒙赦罪，和一切因信耶稣基督而分别为圣，作上帝子民，得着基业的人。得着基业的人，你觉得腓斯都和亚基帕那天会觉得保罗是得着基业的人吗？他有什么基业？在他们眼中，保罗是什么都没有，只有锁链。而他们那天，他们却是什么都有。他们是尊贵的人，他们有权有钱有势力。但是让我们把时间拉久一点，2000年后我们问同样的问题，谁有什么，谁没有什么？ 两千年后，今天你觉得亚基帕他如今还会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吗？今天保罗在哪里？我们知道今天保罗在哪里，亚基帕在哪里。我可以跟你保证，亚基帕不在保罗那里，亚基帕没有上天堂。So, 弟兄姐妹，地狱之所以是地狱，因为在地狱里的人会永远懊悔，可是就不再有机会悔改。和合本二十七章第一节的翻译是：腓斯都既定了规，就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原文它直接的翻译是：当决定已经达成了，我们就坐船往意大利去。所以原文那个句子是没有主词的，到底是谁做了这个决定？你可以说是腓斯都没有错，因为他是巡抚，他需要做这个决定。但是到底是谁决定保罗要去意大利？多年前保罗他自己定义，我必须去罗马看一看。而两年前主亲自站在保罗身边，向他保证说，你放心吧，你如何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要为我在罗马做见证。所以我们不免好奇，我觉得当我们读使徒行传二十七章，我们不免好奇为什么会有使徒行传二十七章。路加他为什么会用这么多的墨水来形容这一段航海的遇难记奇异的旅程？第一个最明显的原因就是因为路加在那里，他路加在场，他亲身在场。第一节路加他再次的使用我们的语气来叙事，但是更重要的是这段航程显示上帝的筹算必立定，凡上帝所喜悦的他必成就。如果保罗定义他要去罗马看看，那么上帝必成就他的心愿。因为什么？保罗是上帝所喜悦的。如果上帝所喜悦的人保罗在过程之中他被打，他被多人逼迫，受到不实的控诉，被审判，被监禁两年，遇见风暴，沉船，被蛇咬，那么这一切不仅是上帝他必须也必然克服的障碍，这一切更是上帝安排他所喜悦的人保罗上罗马的方式。上帝他不仅容许这些事发生在保罗身上，他更定义这些事必须要发生在保罗身上。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我们的预设立场应该是这是历史事实，这不是虚拟的神话或者小说情节。但是这也不仅仅是一段历史事实，而是上帝的救赎历史。So, 我们不应该过分的寓意解经或灵意解经历史，但是我们也必须认知历史，尤其是上帝的救赎历史，其中必然有属灵的意义。路加这段经文，我们是否可以说反映我们个人生命中的风暴？也许各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会也会觉得 yes， 我的生命中也经历风暴，我也曾经一度绝望。也许吧，我不知道，也许这是你生命的写照，这个是你生命中，你生命中有风暴，你生命中有船难，你有搁浅的日子，甚至你会被毒蛇咬。 I don't know。 我们每周五幸福的团契，弟兄姐妹会分享我们的生命，我每次听总是觉得高潮迭起，惊涛骇浪，回风路转，峰回路转。然而相较之下，我只能说，这叫我无地自容，魁耻难当， 俯首包羞。我的生命真的是好像没有什么戏剧性的东西。不论如何，这段经文至少有一个属灵意义，就是我们生命中的风暴是来自于上帝，我们生命中的困苦风暴没有一件事是在上帝的旨意之外。基督徒，我们必须在这个认知之下思考，我们必须在这个前提之下检视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一切的事。保罗说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保罗他自己必须检视，他必须认知万事，万事就包括迫害，包括他做囚犯、风暴、船难、癌症、婚姻触礁，你的丈夫会背叛你，你的儿女会不听你的话，你会经历火一般的试炼，而没有一件事，万事没有一件事是在上帝的旨意之外，而这每一件事都叫爱上帝也蒙上帝所爱的人得着益处。弟兄姐妹， so 身为基督徒，你就必须思想，当你经历这一切事的时候，你得着什么益处。保罗他经历两年的监禁，他经历海上的风暴，他经历船难，为什么？我要送他上罗马，这就是他得到的益处，好叫什么？主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好叫他为他的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弟兄姐妹，你就必须问你自己的风暴又叫你得着什么益处。你其实真的应该要问的是，你要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你得到的益处。因为按照世界的标准，按照世人的标准，我们生命中的风暴不见得会叫你得到任何的好处，反而会夺去你们手中的一切，你会失去你的船，你会失去你的货物，甚至你会丧失你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必须思考你得着什么益处，因为你有得着益处，而且是最大的益处，叫你的主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你如何叫你主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有一个名叫尤流的百夫长看管保罗和同行的囚犯，经文说这个百夫长宽待保罗，直接翻译就是把保罗当一个人看待，可能是因为保罗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或者他并不是一个被定罪的囚犯，他是上诉该杀要往罗马去，所以得到宽容的待遇。但是其实很有趣的是，如果在新约圣经里面，法利赛人总是坏人，谁是新约圣经里面的好人？百夫长，或者我们应该说上帝似乎特别恩待百夫长。百夫长，我们的主自己说有大过以色列人的信心。百夫长在马可福音里面是第一个认耶稣为上帝儿子的人，在路加福音那位百夫长说这人是个义人。使徒行传的百夫长通常也都是好人。哥尼流是一个百夫长，他是什么？一个义人，虔诚人，全家都敬畏上帝，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上帝。所以不论如何，在这段旅程之中，百夫长尤流是一个好人。他们在美拉遇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遇见一个问题，就是尤其中文的翻译会有很多字连在一起，那个是地名，可是你不知道那个地名到底是在哪里，什么意思。这艘船是从埃及亚历山大，埃及要运麦子到意大利去的货船，从非洲运粮到意大利的船队。 就确保罗马有足够的粮食，而且维持这个帝国政局的稳定。因此这类的船，这个运粮的船队是在罗马皇帝特别的优待和保护之下。保罗搭的那艘船，运粮船，可能长达60公尺，宽15公尺，高15公尺，因此它不是一艘小船，它至少可以容纳270多人。他们来到哥利岛的一个地方名叫加奥港，或直接翻译就是好港口。路加写，走的日子多，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禁食的节期就是指赎罪日，在公元59年，应该是这段经文发生的那一年。赎罪日是当年的10月5号，当时在地中海要航海，过了9月15号就是进入高危险期，11月11号到次年的3月就不再有人航行，因为在冬季航行太风险太高了。而保罗他们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接近11月11号的那个最后期限，因此保罗他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只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众人当时就应该听保罗的话，这不是因为保罗他有使徒的身份，而是因为他有非常丰富的航海经验。Right? 他之前就写信给哥林多人说，他有至少有3次遭遇船难，而且曾经一天一夜在深海之中。但是百夫长没有信他的话，他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他们本来只是计划航行一小段到腓尼基，是格里底岛的另外一个港口，本来打算在那里过冬，但是风突然转向，把他们吹向非洲，往南吹。第13到第17节就叙述他们的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就任风刮去。路加在这段经文中提供我们第一手见证人才可能目睹的一些细节。譬如说他写说，他们把小船抓上来，用缆索捆绑住船底。但是也很明显的，这并非一个专家的记录。比如在17节，路加说他们落下篷来，篷那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器材，和19节的器具其实都是很笼统的用词，显示路加他虽然目睹这些事，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些器材或器具的专有名词。学者们指出，这些细节都佐证这段记录是真实的，路加他的第一手的记录是一个人亲身经历的过程，不是他抄袭其他人的航海记录或者故事。路加写说，他们本来以为得意，我中文翻译，本来以为得意，但是到了第3天，他们亲手把船上的器具都抛弃了，这就表示他们已经放弃要控制那艘船。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这就表示那些人完全不知道他们自己身在何处，因为当时的航行就是靠着太阳、月亮、星星的位置来定位。又有狂风大浪吹逼，路加说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灭了。所以我们的保罗这时候站出来说话，众位，你们本来应该听我的话，不要离开隔离地，免得遭到这样的伤损破坏啊。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你们，可是我觉得没有人会喜欢听到你们本该听我的话这一类的话。So， 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非得说，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这一类的话， 你最好先等到对方得救的指望都没有了再说。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因为我、这是我个人的经验，这也是我给各位的建议。那听不听你自己可以决定。我觉得不论做父母的或者做牧者的，我们真的不需要总是唠叨同样的话，因为很多话顶多只要说两次就够了。而且我们必须认知，你第一次说没有人会听，你第二次说你要确定那个人要听，你就要先确认他已经绝望，他已经没有其他的选项，他不得不听你的。保罗继续说，现在我劝你们放心，你们的生命一个也不会失丧，唯独会失丧这船。因为我所属所侍奉的上帝，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身旁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重复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一节，并且与你同船的人上帝都赐给你，所以众位各人，你们可以放心，我信上帝，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菲斯都和亚基帕他们不听保罗的话，因为他们有其他的选项，因为他们有的太多，就有耳也不能听。而船上的人要等到他们失去一切，甚至失去存活的盼望，才有耳可以听保罗要说的话。他们为什么能够保存生命？因为上帝所喜悦的保罗必定站在该撒面前，保罗要在罗马皇帝该撒面前为拿撒勒人耶稣做见证，叫主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因此为了这个原因，这艘船上人的性命都得以保存，上帝把同船的人赐给保罗一个人。这是恩典吗？你觉得这些人会觉得这是恩典吗？也许你不会觉得这是恩典，就如你可能不认为耶和华拯救先知约拿他那艘船上那些人是恩典。新福的弟兄姐妹知道先知约拿，因为我们之前有查经过先知约拿。如果你会想，如果约拿没有上那艘船，耶和华也不会使海中起大风浪，海就狂风大作，船就遭到破坏。是先知约拿悖逆上帝，但是与约拿同船的人他们又做了什么？他们很无辜，所以上帝本来又应该要拯救他们，不是吗？也许你会这么想，但是你记得那艘船上的人后来怎么样？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那些人成了拜耶和华上帝的人。他们有没有蒙恩？我会说，他们蒙恩并非因为耶和华拯救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大大的敬拜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这就表示上帝使用一个背叛他的人，悖逆的先知，把福音传给一群原来与上帝应许毫无关系的外邦人。如果你不熟悉约拿故事，在旧约里面很短，只有四章可以看。所以保罗船上的同伴，他们那天是否蒙恩？船长、水手们、其他的囚犯、百夫长是否蒙恩？他们蒙恩与否就取决于他们是否听保罗的话，不是吗？他们可以放心，他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但是保留性命，这 let's face it, 这不算什么恩典。因为最终每一个人毫无例外，你还是会失去你的性命。 受，我会说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临到保罗那艘船的人的身上，正因为上帝夺去他们一切所有的，甚至得救的指望，好叫他们可以听保罗说话。这个恩典上帝没有赐给巡抚菲斯多，上帝没有赐给亚基帕罗。守上帝的恩典是按照他的方式运行。什么是上帝的恩典？恩典有的时候就像春风抚慰人心，有的时候是狂风会夺去你手中的一切。但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弟兄姐妹，万事都互相效力。那天他们在船上听到保罗说什么？他听到保罗说，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信上帝，他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为什么船上的人可以放心？因为和合本漏译了这个字，因为保罗相信上帝。什么样的上帝？为什么我们有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使徒行传二十七章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他施恩的方式和他施恩的对象，用使徒保罗他自己的话说，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我们的心也未曾想到的。因为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保罗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他往往就是用最麻烦、最昂贵、最不合理、最不符合逻辑、不符合成本的方式施恩于人。如果他不爱惜他自己的独生爱子，如果他定义要他的独生爱子上十字架，那么他就定义他所喜悦的保罗上那艘船，他就定义要刮起狂风，他就定义那艘船要撞到一个岛上，他就定义他们要失去一切。为什么？为什么？为了要有一群人能够听到一个人说，我信上帝。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差遣风暴，因为你搁浅大船，因为你夺去我们手中一切所有的。这些事发生在世人身上是毫无意义也没有用处的，但是这些事发生在爱你的人身上，我们就知道这叫我们得益处，这叫我们信上帝，就是为我们舍去自己爱子的父，就是为我们舍去自己生命的子，就是激励我们效法子的样式，舍己荣耀子的圣灵。我们信上帝，我们在富足中，在缺乏中信上帝，这就是恩典。为此我们感谢你，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大家翻开《创世纪》。